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61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4号周三晚上飘雪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雨雪交加之晚安、啊，周三的晚上好，大家是不是穿够了衣服了？这里是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昨天晚上已经特别提醒大家了，今天呢会有雨加雪，所以大家应该是都穿得比较暖。包括我今天晚上啊，真的是把这个冬天，我觉得应该是很冷的日子当中的装束哈、啊，都给招呼上了。 哎，羽绒服、 皮靴， 对， 皮毛一体的。 哎，这像你们东北的 啊？怎么样？ 对， 帽衫。 对，像你们东北打扮， 啊、打围巾啊，都招呼上了啊。 对， 确实暖和了不少。但是你知道我忘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忘穿鞋了。呵，光着脚来台里了。 大靴子，刚才说了吗？ 啊， 我忘了带雨伞。 哦，那还好，那没事。 我总觉得下雪嘛，这个雪花这个多这个滋润呢。结果一看， 劈头盖脸的雪。 哎呀，好像还有点雨的意思哈。 然后还有那小冰渣小冰球，就像是小冰雹一样吧。但是呢，还好不至于伤人，都是那种小冰渣的那种小冰雹。 对，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在北京的朋友怎么这么一惊一乍哈。但是真的在四月天里看到雪，我活到现在40多岁了，第一次遇到。 四月天的雪， 你呢？ 我6月雪也见着过呀，何必4月？ 你真的吗？ 我真的呀。 你多哪年见到这？ 但是你不是说在北京啊？在北京。 我说就是北京 啊，那 真有意思啊！我就是说，咱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好像是3月18号啊，有一年的3月18号， 在3月飘雪是经常见着的。 可是今年呢，本身我们会发现，在三月天里呢，曾经出现过29度高温的日子。 对， 然后随后呢，就嘁哩喀嚓的哈，这一下子跌到了零下啊。 对，前天还20多度呢，是吧？今天就零下的。 好在呢，明天是大家的假期开始的第一天，所以今天晚上即便是路况啊有点拥堵啊、大家的情绪有点波动，但是呢都可以缓冲一下哈。 对，明天是一个假期的开始。 对，包括你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并没有带来一首跟雪有关的，而是隐姓埋名乐队啊。 1975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比你年轻啊、哎！ 比我还年轻1岁呢。写这首歌的时候我1岁了， 我还没出生呢、啊。所以让我有点猝不及防。本来准备的跟四月有雪相关的歌曲呢，先放一放啊。陈绮贞说：“啊，又来了，那我也出来唱吧。” 哎，来了。 胆小地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 笑地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眼里的太阳，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靠近的苦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无法为自己，无法为谁静止下来。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得到得到信仰。 这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太阳，明明知道此刻没有太阳，但是他想做你夜里的太阳。之后我们这档在深夜里的广播也有不谋而合的初衷。 哎，这是够温度了哈，够一些热度了，就像是家里现在虽然没有暖气了，但是应急措施是有的。黑夜里边虽然没有特别活泼的情绪了，但是呢稍微热烈一点情绪的歌曲是有的，男左女右是有的。 不是平常嘛，可能活泼的情绪少一点，但是明后三天就要放假了，估计今天晚上会有一些，甚至说大量的活泼情绪涌动着。 那是看什么节日了，明天这三天吧，它还是需要一些哀思跟哀婉一些的情绪的。 我刚才说的是那种可能在这个清明假期要出去玩的朋友。 嗯，对，是有。 他可能提前一周就已经是去扫墓结束了啊，然后呢，利用假期可能和长假和自己的这个年假又结合起来出去玩的朋友。 那这个连同啊，其实咱们说白了哈，连同扫墓的很多朋友都把这个当做一次春游和家人的聚会，因为呢，他们也想开嘛，就是。想开了嘛，就是故去的亲友们还是希望我们在一起的， 活着 的一些亲朋家眷们在一起呢，就是笑口常开的在一起聚在一起，春暖花开的这个意味啊，然后大家借此秋游一下。 对很多朋友也非常希望知道明天晚上男左女右有什么安排呢？ 春游 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明天晚上的男左女右还是如常的直播。 对， 但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呢，将是一期录播节目，因为星期五的晚上呢，将会有我们台的一个演出的转播，所以爱的更久点呢就没有了。 嗯， 以至于男左女右的两个小时呢，就采用了录播的形式，因为明天呢我就不休息来直播了啊。 周四 是我们就这样安排的，周一到周四，工作男呢和我都会在这里陪伴各位。 再说韩立他也。不可能就是明天赶回去扫墓，他要赶回去扫墓他这一周都别回来了，对吧？ 是的， 因为他那个家乡是在 黑龙江。 对，好，来一首阳光的色彩更浓的歌曲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为爱而生 Living for Love。 希望红人赶紧冒出来，1537红。 This will be a revolution. revolution requiring further of not worrying about winning other people's approval of not wishing you were someone else but perfectly content to be who you are someone unique and rare and fearless I want to start a revolution of love 真的要给他一些掌声哈，很有感染力的音乐。 是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这个麦当娜，她连跳带唱的这个生涯，居然能坚持到在她马上满60岁的时候，还如此的光彩熠熠啊！ 嗯， 有的时候， 你要是搁在一个比如说抱着乡情的这个比如说 Paul Simon 啊，他唱到70了我也不是特别吃惊，因为他是静雅派嘛，他是那种乡村派嘛，所以他不会太费体力。但是你要是说搁在一个已经年近60的人身上啊，已经60了，然后他是连蹦带跳带唱，然后呢是世界级的那种活力，而且还是一位女性的话，那我肯定是非常非常惊讶，非常非常折服的。 是的，他对自己的管理哈，还有这种持之以恒的热情，真的是深深的感染着我们。 对， 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也能流露出来哈。此时此刻呢，北京的目前建国门地区的温度是0度啊，建国门大街的温度是0度。 对， 而且呢，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说，现在户外是中雪。中雪哦， 你是干嘛中二病了吧？ 就是不是小雪啊，是中雪，在晚上下中雪，而且在0度这个温度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其实你化不了雪，现在其实你要你 能够有这样一层一层的积雪， 其实你化不了雪现在。 所以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开始晒他们家门口的雪了、啊哎、 想一想如果接着这么下去的话，然后地表温度呢其实已经0度了，它可以积攒一下雪的话，那有可能夜里你能拍着雪景。 一会儿我们俩下班的时候、估计能感受到这很难得一见的哈，在清明下雪的一幕。 对、现在这个比如说微博或者是一些门户网站然后打的广告又都变成了秋冬滋补汤啊什么的，又往回走了。现在都不春夏的那个食物都不介绍了，又往回走啊！秋冬滋补汤，你说？ 对，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气象部门提醒我们会有蓝色这个暴雪预警哈、 啊。 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真的你和大自然啊，和这个天象种种啊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活久见哈、会有太多太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了。 来一大铜锅啊、晚上那烧酒热一口啊， 我总是 这个冬天就过去了。 不好意思，我要抒情了啊。我总是相信每一个场景里大概都会藏着一首歌，在他当年你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就留下了伏笔。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在今天下午飘雪的时候，我找到的，藏在我记忆中，触景生情，在2018年，20年后，被激活的一首歌，《蔓延》。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的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路过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

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召开，据了解，2017年年底，国内首个 4K 电视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 4K 超高清频道试验播出启动，央视也将在今年开通 4K 频道，并且在未来逐步实现所有频道 4K 超高清播出，通过技术手段将年轻一代用户拉回到电视机前。电视剧《金牌投资人》登陆湖南卫视，剧中草根出身的投资人方宇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在金融行业中拼搏奋进，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副总监的职位。除了鲜明独特的行业剧特色，《金牌投资人》也是一部具有积极爱情价值观的青春剧。《海上夏女记》本周五开始在安徽卫视播出，该剧讲述了一个事业成功、充满人格魅力的70后母亲和青春张扬、崇尚爱情独立的90后女儿之间争夺婚姻主权、重新认识自我、感悟爱情真谛的幸福物语。电视剧《飞虎之前行提战》本周五登陆优酷，继去年《反黑》等多部合拍港剧在内地成功触网之后，优酷这次也牵手邵氏开发了《飞虎队》题材。该剧以香港飞虎队为主题，讲述了面对多宗罪案，飞虎队员们与匪徒斗智斗勇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本台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3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4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经过刚刚的修整之后呢，1537红终于挑选出来了， 是选一选。 对，而且他的名字呢，我觉得跟以前有一位叫任凤鸣啊，很有这个相似之处 啊， 就是很像是生活里他就叫这名字。 任凤鸣很好记哈， 任凤鸣嘛。那这位朋友叫郭艳莹， 郭艳莹。 莹， 郭艳莹， 是，这也像是同班同学的感觉哈。 对，郭艳莹。 对，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明天呢是假期，所以可以稍微的晚睡一会儿了。 对， 120加的任务，今天晚上看似不会很难啊，已经是接近目标了。 连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所有的节奏，咱们都在随着这场风雨就降下来了。 雪，风雪， 风雪，风雪，雪雨，雪雨。 是，目前评论量达到了102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有请叶谦讲冷笑话。 也是一个雨雪交加的一个夜晚啊，当年这个还有闪电，那种闪电过后呢，这个宿舍教室啊，这个灯啊，就全都啊憋了，熄灭了，啊，当年的韩美，在黑暗中，韩美感觉有东西在接近她，接近她，没等韩美回过神来，自己的双肩就被紧紧的箍住了。一双大手把他的双肩咔就箍住了，然后他感觉到对方的牙齿已经凑了过来。哎呀，我这下完了！他想起了学校里吸血鬼的传言，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哎呀，完了，完了，康芒！许久，韩美感到对方啊又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远去了，远远地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说，喂，我没见过这么胖的，就连个脖子都没有。Now I'm out here looking like revenge, feeling like a 10, the best I ever been.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you're out here looking like regret, been too proud to beg, second chance you'll never get.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payback is bad chicken, baby.I'm the baddest, I play it with a savage. Can't have this, can't have this. And it'd be nice for me to take it easy on ya, but nah. Baby, I'm sorry. I'm not sorry. Baby, I'm sorry. I'm not sorry. Being so bad got me feeling so good. Showing your worth like I knew that I would. Baby, I'm sorry.Such a bitter pill, and yeah, I know you thought you had bigger, better things, but right now this is. 'Cause the grass is greener under me, but it's technicolor, I can tell that you can see,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payback is bad chicken, baby, I'm the baddest, I'll play it with a savage, can't have this, can't have this.Take it easy on ya, but now 22:45，很美的冷笑话讲完了。 连个脖子都没有，找不着下嘴的地方。 希望您尊重各种身材的人啊， 不 要这个在人性当中哈，流露出这样的一面，好吧？虽然我对韩美没什么感情啊，但是我还是尊重各种体重的人士。 但其实你 谁也不想那样嘛。 你姐那天啊， 你 逃过一劫啊，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围脖，她也喜欢带围脖，跟你一样啊。比如说你那天你要遭遇此劫的话，你也可以逃过啊，因为你也愿意经常带围脖嘛，人照样嘛，连个脖子都没有。 22:41，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废掉的三种迹象。作家李尚龙说，在大城市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给你一根网线，最好再加一个外卖电话，好了，你开始废了。之前的我并不相信人会这么轻易的堕落，直到身边出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前段时间的同学聚会上，见到了许久没见的 W 君，学生时代清瘦的少年模样，如今竟发福得如同中年大叔。和他聊天后，我才知道，毕业之后的他辗转换了几次工作，却仍无法适应上班生活，后来干脆辞职回家，靠着父母给的生活费加上一点网络兼职的收入度日。在家宅了一年多的他很少走出家门，成天日夜单颠倒，通宵打游戏，无节制地吃各种垃圾食品。也许是因为长期缺少社交生活，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总是有些呆滞，似乎要反应一段时间才能理解。我开始真正相信，低质量的长期宅家生活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人在喜欢的舒适熟悉的环境中待着，而这种舒适区一旦建立，你就会变得无比的依赖，慢慢的爱上周围的墙，恋上舒适的小屋，从而不愿意飞出去看一看，怕看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世界。而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就是不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词，叫花盆效应，指的是人如果在舒适的花盆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当你对现状心满意足，日复一日地去做着同样的事情，不再将时间花在提升自己，那么你的成长见识将永远停留在原来的那块区域里。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再尝试，不肯再允许自己置身不熟悉的境地。当你停止了学习，固步自封，将自己囚禁在得过且过的牢笼中，那么你已经朝平庸迈进了一大步。前几天去市图书馆查资料，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一位穿着高中校服的男生，他的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教科书，眼睛却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手机屏幕。当我翻完了一张晦涩难懂的英文原著，他戴着耳机在看某些小视频里的宅男宅女跳手指舞。当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图书馆的时候，终于看到他不再刷短视频了，他点开了某游戏的图标。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获得短期的快感太容易了，十几秒可以刷完一个短视频，20分钟可以打完一把游戏，1小时可以看完半本爽文， 微博段子张口就来，明星八卦关注的比谁都多，网红的名字如数家珍，学习不存在的，顶多看几篇教你如何短期内迅速提升自己的碎片化文章，打完鸡血后依然浑浑噩噩，沉溺于感官的娱乐之中。一个人开始废掉迹象之二，便是沉溺于短期快感之中，不再做长期投入，玩游戏、刷视频、看爽文，这些是顺应人性的，因为他们有及时反馈的机制，你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感，哪怕这种快感是虚拟的、易逝的。相比之下，学习、健身、提升工作技能，这些都需要漫长的反馈周期，你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才能看到回报，远不如刷小视频打游戏来得有意思。太多人为了逃避思考而愿意做任何事儿。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当你不再制定计划，而是一次又一次放纵自己，沉溺于即时快感和虚拟的成就感中，你离废掉就不远了。一个人开始废掉迹象之三，是沦为情绪的奴隶。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去努力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可预料的灾难。著名的菲斯丁格法则告诉我们，生活中的10%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决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深陷情绪的深渊，让理智随时被情绪牵着走，那么你离后悔就不远了。真正成熟的人一定是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国外有一个医学研究，工作人员询问了100个在医院奄奄一息的老人，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回答都不是后悔这辈子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没做过什么，没有在最好的年华里修炼自己，没有冒过的险，没有追求的梦想。你是否也习惯了每天3点一线的生活，靠着短期的快感和虚拟的满足感度日，常常被自己的负面情绪所左右呢？最可怕的是，我们即使对现状如此不满，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就像《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中所说的，勇气是尽管你感觉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尽管你感觉痛苦，但仍然直接面对，向前一步，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以上的人开始废掉了三个迹象，如果你不小心也开始有些苗头的话，请你及时的遏制，让自己不要废掉。 那一年的风吹拂着你额头，青春像一个沙漏，我们淡淡的哀愁。时间的诅咒，它是幕后推手，天真向往以后，却各自泪流。也曾经想过握着你手就走到永久，却一直错过你家的门口，无法停留。在很久很久以后，陪自己孤独 陪自己谷底总有那些温柔，还有一只手放在我胸口，我很久很久以后我还在原地等候，等着你陪着我走。陪着你一直到最后， 很久以后，希望你会想起这个下雪的晚上，四月天下雪的晚上，我带给你的这篇短文章。可能人生就是有很多时刻，我们需要一些能敲醒自己的人，或者是敲醒自己的世界。 对，废掉你很容易啊，一根网线就可以，一部手机啊，现在都不用网线，一个路由器吧啊，就接着 的那个无 WiFi 哈， 也无线 WiFi 啊， 就废掉你， 弄一个小手机就废掉了。啊、 刚才其实这个文章中提到了一个低质量的宅生活哈， 对， 我们并不是说就是盲目的要把大家从家里推出去啊，你要在广阔天地中使劲的遨游。其实人有时候应该在家里体会真正的放松的生活， 嗯， 比如说看看书，真正的纸质的书啊、 嗯、 或者说给自己做一顿美餐，对吧？ 对， 和家人聊聊天啊、这才是高质量的，甚至是睡个觉啊、做做运动，哪怕是泡个澡，对不对？ 是是是， 这些呢才是高质量的宅生活，这些你是废不掉的 啊。你如果有条件的话，宅生活还有你的见习机， 花花草草， 哎，你 猫猫狗狗， 什么什么健身器械 啊，然后 器械 、啊，然后还有这个，哎呀，家里要有游泳池的话啊，请一些金发美女在里面常年给你游，赏心悦目啊。 不是这个你， 你不是又不是养金鱼对吧？这自己游自己游，对自己游，强身健体。 这也不算高质量的宅生活啊。嗯、所谓的高质量的宅生活，其实更主要的是和自己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人 啊、哎，对， 家人啊在一起， 那简直太幸福了。 你长一堆这。 你比如说， 各行各业的娱乐分子到你家里。 我现在就是比较幸福的，如果宅的话，因为，子女都在身旁。但是你如果一直这么宅，就你比如说你到了60，人家都20岁了，是吧？20-30岁，人才不跟你住，才不跟你在一起宅着，人早跑了。你子女，那你就是你这样宅下去没意义了哈，就没那么幸福了。 好的 啊，有一位朋友说请教个事儿啊， 嗨。 我在天津啊，我这边974收听不到， 不是， 我觉得是调频指数啊，可能就是隔着100多公里呢。 大哥， 哎， 不是，这是大哥大姐还是小妹小弟哈？ 大哥， 北京音乐广播 是 说明呢，如果用收音机的调频来找的话呢，你只能是 稍有偏差， 找不到我们， 应该是稍有偏差， 你只能在这个网络的收音机当中才会寻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是要有 WiFi 的。 对， 如果在你的车里呢，单纯的不接蓝牙而直接想通过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话，那是不可能 的 啊！ 而且呢，您在天津都这么晚了啊，也早点回家吧。刚才我们说过啊，北京的这个晚上的雪呢一直在下，祖国各地的朋友呢也是非常感兴趣哈，所以他们在北京的小伙伴啊，也给他们发了很多照片。 对对对， 啊、朋友们也和我们分享了。 用夜景的时候，然后还在路灯下，然后冲着那个光源，然后或者自己打开闪光灯一照，那就全是雪花的那感觉，氛围就更强。 你看，祖国各地下雪的时候，咱们默默的围观，对不对？ 是。 祖国各地都不下雪的时候， 默默围观我们 异军突起啊！ 欠我们的终归要还给我们啊！哈瓦那再来一遍啊！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去年一年它如此流行，获得那么多殊荣？哈瓦那，再仔细琢磨一下这歌。 好了，第30段接龙。Ooh. free. Just graduated fresh on campus, huh? Fresh out teach that loud, no way, no mountain, no damn. Fresh that teach that high, up on the board like a traffic jam.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沉寂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园亭，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流淌，老街地方。 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长春西底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3:0142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第三十段开始，仍然在北京的雨雪交加中吗？你们现在在户外的，正在开车的朋友应该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刚才呢，韩丽给我看了看啊，从蓝色变黄色啊。 好的，现在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在路面上驾驶的司机师傅们， 道路结冰的黄色预警。本市气象台4月4号21时20分发布了道路结冰的黄色预警，本市已经出现明显降雪，路面温度持续下降。四日的后半夜至五日早晨亦出现这个路面结冰的情况，请注意交通安全。 也就是我们司机老司机常说的地穿甲，就穿上了一层铠甲，那种铠甲呢是非常滑溜的，没有什么摩擦力的，哈哈，你在上面一旦点了几脚刹车，点急一点，您那车就打横的那种地穿甲。 你这说这番话的时候为什么语气那么轻佻？ 嘿嘿，因为我就是老司机。 一言不合就要开车了，是吗？ 开车了哟。 23:03啊，有很多老听众老司机啊都在听我们节目呢。郭艳莹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她说了，记得我第一次听男左女右的时候，你们别吓别害怕啊，我是小学生的时候。 对，这个我们不， 现在我快高中毕业了， 我们一点不新鲜了。 天哪，怎么会是这么小的一个红人呢？ 我们经常遇见那个当年是这个初中生，现在已经是结婚生子的， 但是、 啊、是这样的， 如果马上就要考试的话，今天晚上我希望你还是早点入睡哈。他一共关注了71个人士，最新关注的是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嘞？哦，王力宏。 王力宏、 嗯、喜欢王力宏哈。今天晚上呢，既然你已经当红人了哈，我们就希望你和大家一起在24点的时候呢，在下班迎来清明节。此时此刻带来 年龄的差距我们无能为力啊，但是呢我们有一颗不老的心，我们有不老的音乐。好，再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音乐，这首歌叫 Back to You。 I always thought I'd be with someone else, I thought I would own the way I felt. Yeah, I call you but you never even answer. I tell myself I'm done with wicked games,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that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All my friends, they give me bad advice, like move on, get you out my mind. But don't you think I haven't even tried? You got me cornered and my hands are tied. You got me so addicted to the drama, I tell myself I'm done with wicked games,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that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Addicted to your drama, baby, here we go ag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 you drag me down, you mess me up. We're on the ground, we're screaming,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stop. I love it, I hate it, and I can't take it, but I keep on coming back to you. Back to you. 的笑脸，陌生的成员，回忆困在茫茫人间，渐渐被搁浅，漫天的飞雪遮住了视线，缘分无言，轻轻跟随，却不曾重叠。幸福的画面，梦里的团圆，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人已经憔悴，谁能忘了啊？终日的牵挂，等待重逢，穿成圆圈，白雪变白发。雪在飞，雪在飞，又添了心碎，天涯何时能再聚首，让爱长相随。雪在飞，雪在飞，梦何时能圆，雪花片片融化人间，凝成一个圆。梦里的团圆，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人已经憔悴，谁能忘了啊？终日的牵挂，等待重逢，穿成圆圈，白雪变白发。雪在飞，雪在飞，又添了心碎，天涯何时能再聚首，让爱长相随。雪在飞，雪在飞，梦何时能圆，雪花片片融化人间，凝成一个圆。雪在飞，雪在飞，又添了心碎，天涯何时能再聚首，让爱长相随。雪在飞，雪在飞，梦何时能圆，雪花片片融化人间，凝成一个圆。雪花片片融化人间，凝成一个圆。 来自小刚、周传雄演唱的《雪在飞》。 雪在飞，对， 应时应景是吧？ 是啊，北京现在雪在飞啊，而且还是大厚大厚的那种。大片大片的雪，然后别洗了呀，好的话那太起劲了，雪啊，然后还是有的时候是小冰柱、小冰球噼里啪啦往下掉。 对，一会儿我们俩下班的时候呢，将会在这个长安街上看到这个凌晨这场雪的一个模样哈。 对， 到时候拍照片给你们哈。 是，别再贪凉了，别再脱衣服了啊，别再脱，就是说减少身上的衣裳了。 嗯， 尽量的让自己保暖。 明天对温度还是很低的啊，如果有出去扫墓的朋友们啊，请大家添衣保暖。 是， 剩下的其他小伙伴在祖国各地其他地儿的朋友哈，当然我看了一下，在东北明天呢也是有雨夹雪的。 是啊，现在一 开始 不是南下南移， 我们这片 啊 是北移。 对，如果在东北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我看了一下，明天呢你们那里也有雨夹雪啊，请各位都注意一下。这个假期呢注定可能要多一些居家的活动哈，因为温度的关系。明天晚上呢还是会有男左女右的， 但是你扫墓的人群不得不出行啊，所以这几天要

的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的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在北京是第一次看到四月春天这么尾声的时候看到雪。 哎，您这是又招了一道病了。然后每年你到这四月，你可能以后都会这么说一次。 至少我会记得2018年在狗年啊戊戌年的时候，4月4号的晚上飘雪。 是你这个记性，因为你记性也是比较好的啊，起码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每当一个大事件，每当一个特殊的气候，可以让你牢牢地记住一些事情。 你想说我事儿事儿的也行，翘耳灯也行哈。 不是，这个记忆很好记。2018年是吧？水泥期。 哎，我告诉你， 然后 你现在觉得，可是再过几年呢，对吧？一大批记忆的覆盖啊，一大批事件的涌进， 对， 你大脑的容量存储的东西可能就越来越多了， 除非 记不住了， 除非一大堆今后的四月都是雪。今后了十年， 怎么说这几年的气候啊，整个这个全球的气候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哈。就比如在此之前，我们会觉得怎么冬天一直不下雪啊，在北京一直都没有雪也没有雨， 是啊， 都以为也就这样了哈。结果到了2018年，其实前段日子我们已经感受了三月天的雪了哈。 干着你们的都还给你们，肯定都要还给你们的，是吧？风水轮流转嘛，就是这样，不会说真的一点点都不给你们，这都还给咱们了一下都。受着吧，拿着吧，接着吧，得着吧。 达达心如初，这位听友说大雪纷飞的四月天打卡报道， 打卡报道。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夜晚哈，明天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假期，可能有很多朋友也许会去机场啊， 对， 火车站呢，要奔往自己的老家去进行扫墓， 对， 希望你们也提早出发啊。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一次的水逆呢是到4月15号，怎么样？ 对，也 水逆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这个先搁一边，是不是 颇为怪异？ 是不是在你这儿有条约精神？你觉得很有条约精神，这个水星是吧？我就觉得这两天天气预报还有这网上这个预警，这些都很有条约精神。那个小表还记得吗？ 是 第周一穿什么什么，周二穿什么什么，周三穿什么， 没错，对吧？ 啊，对，一点没错，条约精神，告诉你们该穿什么就是穿什么。今天穿什么？今天毛衣、雨鞋加雨伞。 明天， 对不对？ 大衣， 肯定的，因为明天降温嘛，后天也是降温嘛，两天降温啊，化雪的日子，地表温度都被吸走了嘛。U2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e Little Things That Give You Away。

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城区已经飘起了雪花，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雪蓝色预警，提示傍晚到夜间全市有明显的降雪天气。降雪恰逢清明节前最后一天，晚高峰和夜间交通出行势必受到影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驾车务必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此外呢，未来三天气温持续低迷，请注意添衣保暖，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雪，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刚才大家听到最老的片花，也就是 Anko 的那一句一只手牵着手，尤其在今晚的北京非常需要，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最好你们现在手牵着手啊，给你们个机会，如果还没牵手的现在，哎，这么大雪这么大雨啊，多好的机会，手牵着手、啊、 不是有一句很浪漫的话说，我愿意和你在这样的雪天一起漫步， 对， 走着走着 就会牵着你的手， 就白头到老了。 哎呦，这个比我想的浪漫多了， 是吧？在男左女右开播10年8个月又19天的晚上，北京下雪了， 4月4号 北京周三的晚上下雪了， 对， 23:33:32，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再次光临你熟悉的地带，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用给我叫好，咱们都这么熟了， 牵手牵手， 不要 在一起。 主要是刚才我看到一位在外地哈，已经听咱们节目很多年的听友， 嗯， 真的是在水星逆行期间归来哈，咖啡豆的追逐0902， 咖啡豆追逐， 你会说福建话吗？ 福州啊，我还真不会。 小四不是福建那边的人吗？ 但是他说他也不是那么纯正的味儿了，但是他只是在福建泉州听男左女右的，就这种感觉嘛、 离开北京快6年了，就是在那里已经听了6年了， 对， 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听男左女右。 每晚10点的男左女右的是一天疲惫之后最好的解乏方式。 解乏啊，真的是很开心啊，在这样的雪夜收到这种温暖的小纸条，一会儿呢我肯定要把它截图下来啊。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是真是一冬天没见着雪，现在真是高兴撒了欢了，现在 怎么了？我这心中涌动着一些热情，难道不可以吗？ 还年轻，看来还有年轻。 这个确实我承认哈、就是人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稀奇的东西啊， 所有和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依然保有热情。 就是像我闺女， 好奇心是防老剂， 不会说话的时候都会指着天空喊雪雪那种，然后其他话都不会说雪。好，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Dress。 Made your mark on me, a golden tattoo. All of this silence and patience, pining and anticipation.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holding back from you. All of this silence and patience, pining and desperately waiting.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all this. Say my name and everything just only abou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Carve your name into my lippos, 'cause I don't want you like a best friend. Only abou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Inescapable, I'm not even gonna try. And if I get burned, at least we were electrified. I'm spilling wine in the bathtub. You kiss my face and we're both drunk. Everyone thinks that they know us, but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all of this silence and patience, pining and anticipation.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holding back from you. All of this silence and patience, pining and desperately waiting.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all this. Say my name. 彼此。 告诉你呢？ What does it mean? If every time I look up, I see you laughing down on me. I'll take that moon, I'll break it across. 强生 ，Is one moon enough? Is one moon enough? 今天晚上你是看不见月亮了啊！今天晚上你别是一个月亮够不够了，半个月亮都没有了。不过呢，一般来说下雪天呢，我的经验中是会有比较红亮的天啊。一般来说下雪的这个，尤其是下雪的这个冬天是红亮红亮的天。我不知道四月天是怎么样的啊。 我们为您在夜晚提供大量的丰沛的雪花啊，还有湿润的地面以及干净的空气。 是的， 好吧，一会儿呢，请您尽情享用啊， 享用一下。 23:47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的时间，11:47。我想说半夜12点咱就走了。 对 ，midnight。 而此时此刻呢？ 此时此刻呢？马上就 音乐 立刻了， 还要继续着。郭艳莹也在跟大家继续互动着，说怎么评论突然间少了起来，不行， 对， 嗨起来！ 今天到得了120吗？ 太到了，而且已经到大发了，你知道吗？都到了212了， 212了。 最近呢，男左女右大有这个 回升趋势， 对， 尤其是我单人照的时候，经常都是360度，360啊，360个那个留言， 奔五了吧？ 对，我在奔五的道路上了。 今天晚上的红人喜欢王力宏啊，所以呢，我也为你带来一首王力宏的歌曲。感谢你在深夜里认真的当红人，郭艳莹，爱一点。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

run away. If I were wise, I'd run away. But like a fool in love, I stay. And pray you'll save your love for me. I can feel it, even when you're not here. Can't conceal it, I really love you, my dear. And though I know no good can come from loving you, I can't do a thing. I'm so in love with you. So darling, help me please. Have mercy on a fool like me. I know I'm lost, but still I plead. Darling, please save your love for me. You may have fun the crowd, but for crying out loud, darling, please save your love for me. Nancy Wilson 唱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Save Your Love For Me， 请把你的爱留给我、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Save Your Love For Me， 别给别人啊，留你的爱给我。 嘿，提出了一个自己的小要求哈、23:55:56了，要结束今天晚上飘雪夜的男左女右了。特别感谢红人郭艳莹，还有很多虽然放假了啊，但是依然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互动的听友们。最后这首歌呢，一定要点个题啊。 是啊，雪， 四月雪， 四月雪。 我说这个林夕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一定是他曾经遇到过哈。所以今天的四月雪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那我们是有幸可以在北京感受到，但明天呢确实温度开始更加的这个低了哈，降低了。希望大家如果出门扫墓或者是踏青的话，拍雪景的话，都希望呢多穿一点，不要感冒了。 好，明天美丽的雪景中见、 我们明晚10点继续直播版本的男左女右， 晚安。